《哈利波特与火焰杯》第31章第三个项目第105集。 比赛那天，格兰芬多的早餐桌上热闹非常，送信的猫头鹰到了，给哈利捎来了小天狼星送的幸运卡，只是一张羊皮纸，一折两开，上面有一只泥乎乎的爪印，但哈利很喜欢。一只尖叫猫头鹰像往常一样给赫敏送来了早晨的预言家日报，赫敏打开报纸扫了一眼头版，当时把一口南瓜汁全喷在了报纸上。 怎么了？ 哈利和罗恩一起盯着他问道。 没什么， 赫敏很快地说，慌忙想把报纸藏起来，却被罗恩一把抢了过去。他瞪着标题说， 不可能，偏偏是今天，这个老母牛。怎么？ 哈利问。 又是丽塔斯基特？不是。 罗恩也跟赫敏一样想把报纸藏起来。 写到我了是不是？ 哈利问。 不是。 罗恩以完全不可信的语调说。但是没等哈利提出要看那份报纸，礼堂那头斯莱特林桌子上的德拉克马尔福就叫了起来。 嘿，波特，波特，你的脑袋怎么样？你没事儿吧？不会朝我们发疯吧？ 马尔福手里也举着一份预言家日报，斯莱特林的学生们都在窃笑，在座位上扭过身看哈利的反应。 给我看看， 哈利对罗恩说。 给我。 罗恩极不情愿地交出报纸，哈利一翻开就看到了自己的照片，上面是文章标题， 哈利波特心烦意乱情绪危险，打败了神秘人的男孩情绪很不稳定，而且可能相当危险。特邀记者丽塔斯基特报道，最近有惊人的证据披露了哈利波特的奇怪行为，使人怀疑他是否适合参加三强争霸赛这样高难度的竞赛，甚至是否适合在霍格沃茨上学。预言家日报独家披露，波特在学校经常发病，对人说他额头的伤疤作痛，该伤疤是神秘人企图杀死他时念的恶咒留下的印记。上星期一的占卜课上，预言家日报记者目睹了波特冲出教室，声称伤疤疼得他无法继续上课的情形。圣芒戈魔法伤病医院的高级专家说，波特的大脑可能受到了神秘人魔法的影响。波特坚持说伤疤仍然疼痛，正表明他的精神有着根本上的混乱。 他也可能是装的， 一位专家说， 也许想引起注意。 但预言家日报还发现了哈利波特一些令人不安的状况，霍格沃茨的校长阿布斯·邓布利多一直在为其小心遮掩。 波特会说蛇老腔， 霍格沃茨四年级学生德拉克·马尔福透露说， 两年前许多学生受到袭击，大多数人都认为波特是幕后指使人，因为大家亲眼见到他在决斗俱乐部里发脾气，放蛇去咬一个男孩，但这些都被掩盖了起来。波特还与狼人和巨人交朋友，我们认为他为了获得力量什么都干得出来。 蛇老腔，给予蛇对话的能力，一向被视为黑魔法。事实上，当代最著名的蛇老腔正是神秘人本人。黑魔法防御联盟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说，他认为任何会说蛇老腔的巫师都值得调查。我个人对能与蛇对话的人十分怀疑，因为蛇经常被用在最恶毒的黑魔法中，而且历史上也和坏人联系在一起。同样，与狼人和巨人等邪物为伍的人通常是爱好暴力的。阿布斯·邓布利多应当考虑允许这样一个男孩参加三强争霸赛是否合适。有人担心波特会因求胜心切而使用黑魔法。第三个比赛项目将于今晚举行。 对我不那么青睐了，是不是？ 哈利折起报纸，轻松地说。斯莱特林那边，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都在讥笑他。 他们用手指敲着脑门，做出疯子的怪象，还像蛇一样吐着舌头。 他怎么知道占卜课上你伤疤疼了？ 罗恩说。 他不可能在场，也不可能听到。 窗户开着。 哈利说。 我开了窗想透透气。 你是在北塔楼的顶层。 赫敏说。 你的声音传不到下面的场地上。 研究魔法窃听方法的应该是你呀。 哈利说。 你告诉我，他怎么知道的？ 我正在想呢。 赫敏说。 可是。 赫敏脸上突然现出一种做梦般的奇怪表情。他慢慢地抬起一只手，捋着自己的头发。 你没事吧？ 罗恩皱着眉头问他。 没事。 赫敏屏住呼吸说。他又捋了捋头发，然后把手举到嘴边，像握着对讲机似的。哈利和罗恩面面相觑。 我有了一个想法。 赫敏两眼空洞地望着前面说。 我想我知道了，因为那样谁也看不见，连穆迪都看不见。他能够爬到窗台上，但这是不允许的，这绝对是不允许的。我想我们抓住他了，给我两秒钟去图书馆核实一下。 话音刚落，赫敏就抓起书包奔出了礼堂。 喂， 罗恩在后面喊道。 魔法师考试还有十分钟就开始了。天哪。 他转身向哈利说。 他一定是恨透了斯基特那个老妖婆，连考试有可能迟到都不在乎了。你在宾斯的教室里准备干什么？还是看书吗？ 哈利作为三强争霸赛的勇士，可以不参加期末考试。他每场考试都坐在教室后面，为第三个项目寻找有用的咒语。 可能吧。 哈利对罗恩说。但麦格教授沿着格兰芬多的桌子向他走来了。 伯特，勇士们吃完早饭在礼堂旁边的会议室集合。 他说。 可是比赛晚上才开始啊。 哈利不小心把炒鸡蛋撒到了身上，他以为自己记错了时间。 我知道，伯特。 麦格教授说。 勇士的亲属被请来观看决赛，你们可以趁现在见见面。 他走开了。哈利望着他的背影发呆。 他难道认为德斯里一家会来？ 他茫然地问罗恩。 不知道。 罗恩说。 哈利，我得赶紧走，考试要迟到了，一会儿见。 哈利在渐渐冷清下来的礼堂里吃完早饭，他看到芙蓉德拉库尔从拉文克劳桌子旁站起来，和塞德里克一起走进了会议室。不一会儿，克鲁姆也懒洋洋地去了。哈利坐着没动，他实在不想去。他没有亲属，没有愿意来看他冒生命危险的亲属。可是正当他站起身，打算还是去图书馆研究一点咒语时，会议室的门开了，塞德里克探出头来。 哈利，快来吧，他们在等你呢。 哈利满心困惑地站起身，德斯里一家是不可能来的呀。他穿过大厅，推门走进了会议室。塞德里克和他的父母站在门边，维克多尔·克鲁姆在屋子一角和他黑头发的父母说着快速的保加利亚语，他继承了父亲的鹰钩鼻。另一边，芙蓉在用法语和他母亲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。芙蓉的小妹妹加布利牵着他母亲的手，加布利朝哈利挥了挥手，哈利也挥挥手，咧嘴一笑。然后他看见维斯莱夫人和比尔站在壁炉前，笑盈盈地望着他。 没想到吧？ 维斯莱夫人热情地说。哈利眉开眼笑地迎上前去。 我们想过来看你比赛，哈利。 他俯身亲了亲哈利的面颊。 你好吗？ 比尔笑着同哈利握手。 查理也想来，可是走不开。他说你大战树峰的那一场太精彩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 哈利注意到芙蓉德拉库尔越过母亲的肩膀，很感兴趣地打量着比尔。看得出来，他对长头发和戴尖牙的耳环一点也不反感。 你们真好。 哈利轻轻对维斯莱夫人说。 我还想呢，德斯里。 维斯莱夫人努起了嘴。他一向避免在哈利面前批评德斯里夫妇，但每次听到他们的名字，他的眼里就会冒火。 回来真好。 比尔打量着会议室说，胖夫人的女友维奥莱特在相框里对他眨巴眼睛。 这地方我有五年没见了，那个风骑士的肖像还在吗？卡多根爵士，哦，还在呢。 哈利说，他去年碰到过卡多根爵士。 胖夫人呢？ 比尔问。 我上学那会儿他就在了， 维斯莱夫人说。 有一天我凌晨四点才回宿舍，他狠狠地训了我一通。 你凌晨四点在宿舍外面干什么？ 比尔惊诧地望着母亲问。维斯莱夫人笑了，眼睛亮晶晶的。 我和你爸爸散步来着，他被当时的管理员阿波里昂普林格抓住了，你爸爸身上现在还带着印记呢。 带我们转转吧，哈利。 比尔说。 好啊。 哈利说。他们朝通向礼堂的门口走去，经过阿莫斯·迪格里身边时，他回过头来。 是你？ 他上下打量着哈利说。 塞特里克的分数追上来了，你不那么趾高气扬了吧？ 什么？ 哈利问。 别理他。 塞德里克在他父亲背后皱起眉头，低声对哈利说。 他看了利塔斯基特写的那篇三强争霸赛的文章之后，一直很生气。你知道，那女人把你说成了是霍格沃茨唯一的参赛勇士。 他也没有去纠正他，不是吗？ 哈利同维斯莱夫人和比尔一起走出门时，听见阿莫斯·迪格里说。 不过，你会让他看到的，赛德。你赢过他一次，不是吗？ 利塔斯基特专门无事生非，阿莫斯。 维斯莱夫人气愤地说。 你在部里工作，我以为你是知道的。 迪格里先生似乎想发火，但他的妻子把一只手搭在了他胳膊上，因此他只是耸了耸肩，就转过身去了。